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81集。 母亲靠在椅子里，神色端正。 我以前就看出来了，王宇轩一直对你有意思。 朱韵无奈， 我们不合适。你连个机会都不给人家，怎么知道合不合适？哎呦，他现在都结婚了。 这话终于给母亲的嘴堵上了。王宇轩的话题终于结束，就在朱韵打算喘口气的时候，母亲又开口了： 跟你一起出来的那个男的是谁啊？ 朱韵简直要跪下了，他从没跟父母提过田修竹，为的就是避免母亲的穷追猛打。他们下飞机的时候，朱韵还特地让田修竹晚一步出来。朱韵试图装傻： 哪个男的？就是你把什么东西还他的那个。 朱韵想起了，临出来的时候，他发现田修竹借他的眼罩还揣在兜里，掏出来还他，整个过程两秒钟不到，而且他们还挤在拥堵的人群中，这都被看到了。母亲追问道： 谁呀？你在美国的同学？我看小伙子挺精神的。 不是同学，一个朋友。 哪儿的朋友？ 国外认识的。 不是学校的同学？是不是社会上？ 不是。 朱韵无奈道： 人家是正经画家，你上网搜搜，牛得很。 画家？ 母亲似乎有点奇怪，不过她皱了一路的眉头，此刻终于松了点。 哦，艺术家呀，你怎么认识的？ 朱韵说： 之前跟同学去意大利的时候，在一个展览上认识的。 母亲靠回车椅，喃喃道： 画家？ 她不知想起什么，忽然笑起来。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参加过美术班，老师教画兔子，结果你画出来像蛾子一样，把身边的女孩吓哭了。 啊？ 啊什么？你给人家吓哭了，自己还生气，之后的课说什么都不去了。 不会吧？ 朱韵完全想不起来了。 怎么不会？你小时候脾气大得很。 母亲越说笑意越浓，看着窗外完全陷入回忆，捂着嘴闷笑。 怎么会画得那么像蛾子呢？ 天色已暗，高速路上车不多，朱韵稍稍超速，远光灯照的夜色苍茫安静。田修竹在得知自己被朱韵母亲发现的时候，很快登门拜访。他选在周末的一清早，按门铃时朱韵刚睡醒，蓬头垢面光脚开门，看到西装笔挺的田修竹，反应了好一会儿。 你干什么？ 他没睡醒，声音有些哑，他眼睛都带着笑，一身正装硬是穿出了休闲范，周身仿佛散发着清茶的香味。 你叫我来的，说好了七点。 我说的是晚上七点。 田修竹眼睛圆了一点，还是带着笑。 啊，这样啊？ 你故意的吧？ 朱韵。 母亲醒得早，习惯出门散步，回来的时候刚好看见田修竹，瞬间眼前一亮。 哦，这位是田先生吧？ 田修竹冲母亲行礼。 啊，您叫我田修竹就行了。 朱韵打了个哈欠。母亲为了验证朱韵的话，之前特地在网上查过田修竹的情况，对其本来就有好感，如今真人出现在眼前，年轻干净，谈吐得体，活力之中透着儒雅，又带着点小小的羞涩，尤其旁边还衬托一个邋遢的朱韵，田修竹简直就像裹了一层圣光一样。朱韵知道母亲满意田修竹，不过他的满意程度还让朱韵小小惊讶了一下。 母亲似乎彻彻底底忘了王宇轩这个人。田修竹走后的一个星期里，他一直对他赞不绝口。朱韵回忆了一下田修竹跟母亲的交谈过程，觉得虽然田修竹彬彬有礼，可其实并不擅长哄人说话，尤其是面对长辈十分腼腆，还容易脸红。 至于吗？ 朱韵窝在沙发里。 我没觉得他有你说的那么好啊。 母亲端着茶杯戏谑道。 是你会看人还是我会看人？ 朱韵不说话了。 这孩子很聪明，才华横溢。 这倒是， 毕竟天才画家。 不过这都不是最重要的，他性格很好，我猜他肯定不是独生子，家里呀、有兄弟姐妹。 这朱韵有点惊讶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网上报了？ 哼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所以我才一直说你不会看人。 母亲淡淡道。 我还知道他不仅有兄弟姐妹，还跟他们相处得很好。其实这孩子有很强的个性，不过他更多时候是体贴别人。这种体贴出身不好的人是装不出来的。 朱韵抱着枕头看电视，不置一词。母亲从容不迫地喝了口茶，最后说， 他自己有本事，又明白事理，还有个和睦的家庭，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 朱玉没有马上找工作，可能是被田修竹传染了，他在挣钱方面完全不着急。回国之后连续半个月沐浴在祖国慵懒的阳光中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吃。养了半个月的猪后，他才不紧不慢地打包行李准备动身。他要回那个熟悉的城市了。父母也赞成，首要原因是他们不想让朱韵离家太远。朱光义觉得朱韵的大学在那里读，对那很熟悉，而母亲的私心则是田修竹也在那座城市。朱韵临走前，他还特地叮嘱让他跟人家好好相处。火车站近几年翻修过三次，规模将近从前的两倍。朱韵记得他念大学的时候，火车站和汽车站是紧邻的，而今为了方便整顿管理，分散人流，汽车站早已搬离了附近。火车站里的设施也一年比一年完善，去年这儿通了高铁，以前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四十几分钟。时代变化得太快了。朱韵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套房子，然后着手工作的事。找工作对朱韵来说并不是事儿，不吹牛地说，他的实力可以应聘大多 IT 公司。母亲一直想让他去国有企业，觉得这样工作也更稳定些，但朱韵没同意，一直自己单干。就这么又度过了近一年的时间。因为时间较自由，朱韵可以在生活里安排很多其他事。在某个夏末，他去拜访了一位老朋友。整片华夏大地上，能被朱韵称为老朋友的一只手就数得过来，想想也悲催。朱韵驱车来到市中心一片高档别墅区，这里安保严格，他被堵在外面，打了足足七个电话才将睡梦中的任迪叫起来。任迪大三的时候离开校园，带着几个乐队成员走南闯北，东飘西荡，沉淀了两年后，由他作词作曲的一首《青红》唱遍大江南北，乐队也由此取命名，一直火到现在。朱韵来到任迪的别墅，一脚踏入，瞬间皱紧鼻子，整个房子像灾后现场一样，散发着一股怪味。任迪经常外出，行李箱就堆在门口，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，茶几上是吃剩下的外卖盒，还有成堆成堆的空酒瓶。 任迪， 朱韵冲楼上喊，没动静。 任迪， 他又叫了两声。 喊什么喊？ 朱韵回头， 看见任迪从厨房晃出来，披头散发，上身套着宽松白衬衫，下身只穿了条内裤，光着脚在大理石地上吧嗒吧嗒地走。他从冰箱旁抽了瓶啤酒，灌了大半瓶才勉强把眼睛睁开。 你这都不拉窗帘的？ 朱韵环视一圈，明明大清早屋里一点光都没有。任迪懒懒嗯了一声。趁着任迪醒觉的功夫，朱韵把会客区整理了一下。七间房子里安静的可怕，这栋别墅少说也近500平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。朱韵回头问， 乐队其他人呢？ 任迪冷笑一声， 不知道。 他一瓶酒下肚，好像还觉得不过瘾，又去拿了一瓶。 别喝了， 朱韵说。任迪反应有点慢，朱韵直接过去拿走酒瓶。任迪身上酒味很重，应该昨晚就喝了不少。他一双微醺的眼睛看着朱韵，大概是朱韵的神色过于严肃，他忍不住后退了半步。朱韵无奈，他想起之前他出国刚2年的时候，奶奶80大寿，他回国庆祝，那时任迪的乐队刚火起来，演出不断，但他还是抽出一天时间跟朱韵见面。当日任迪很累，他几天没有好好休息，朱韵将见面的地点临时换成了酒店，他们并排躺在床上，谁都睡不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